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彩霞满天小云飘》盛小云演唱会的实况录音。 水青山孕育了苏州评弹，数百年经代代传承，更加精彩。 古老的评弹之术，枝繁叶茂，青春常在。征口卫视《满天云霞》，美不胜看。 在苏州评弹界，就有一朵美丽的云霞点缀着书坛，她就是苏州评弹团的优秀青年演员盛小云。盛小云出身于评弹世家，1986年毕业于苏州评弹学校，现为苏州评弹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苏州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今天的盛小云是评弹界也是广大的书迷朋友们公认的德艺双馨的优秀青年演员。今年来，他在一系列的重大比赛中屡获殊荣。他曾三次赴台湾演出，并且多次赴东南亚和欧洲等国演出。他仿佛是一只云雀，把被国外誉为中国最美的声音的苏州评弹送到了世界各地。 最近盛小云又被上海东方卫视选为东方之星，并在上海成功地举办了个人艺术专场。在这里，让我们向盛小云表示衷心的祝贺。今天在苏州开明大戏院，面对着哺育着他成长的苏州父老乡亲，盛小云将对自己从艺20年来的收获做一个总结。 接下来，我们请盛小云带我们到充满诗情画意的姑苏水乡去游一游。苏州评弹团扎兰兰、许云云、玉群、杨一云等参加演出。 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 盛小云。 Thank you.

上去 心里想蛮亢奋。那么照道理来讲呢，我是应该来参加搿场演出的，因为从平台的师承关系来讲，我得上山云关上点亲辣海。因为那个先生尹延之啊，尹延之的爷是尹三庭老先生，那么我先生李石庭和尹三庭是师弟兄。这个唐王的四十妹，那么有些呢，尹延之呢又跟杨振荣，那么我第一个先生杨冰块，我辈分长个一级。那么上山云第二个先生蒋云喜，那么我个太太呢是唐根两个学生子，本来是不搭嘎的。那么蒋云喜搞把那唐根两个辈分别来把他丢下来，那里平辈子。那么到底算啥个名堂呢？让上山云自个来改吧，我也搞不清爽了。你两家头来唱头一段，杨乃武没说是两位的戏曲。杨乃武三八彩，今朝夜里向银鼓堂破此四音。今朝夜里向两家头了，没说当中旁头。现在杨乃武一看，只看几个三八彩来响不落地，都神得闷声不响。立刻来打，让我上去叫一声。杨乃武走到你门前，恭恭敬敬。啊，师妹，若是杨乃武，这是杨玉丽。 杨乃武啊，你对我唱什么啊？那还够当的，所以身体一般。哎， 不错，再来， 最端得里的门第啊，算卖青州秀，这是杨乃武李昌四个座三不彩，李白四白，李都不理睬，都不睬。那杨乃武想，两只眼睛急切盯了三不彩上上看。 你不想了，杀鸡过听说三只八彩还为得接出两只千里镜，盯了子那杨乃武了啷么？ 眼光碰眼光碰对，虽然搿些辰光没声音，但是眼神里向侪是海话辣海。没无声人，不信声去一心人生， 平平催促李生亲， 你公儿是八母的 被人类欣赏，已是枉然。葛末别再，今朝既然只有我一个听客，我下夜帮帮你忙，碰碰你上。先生在台台里向，侬台台里向所有的零碎物事，统统摸出来，往里边浪搿只藤边里向躲去。我来与你开一封啥？哇！刺啷啷啷啷！哎呦！咚的咚的藤边里向的声音，听得老枪耳朵窝里三个哗啦啦啦雷响一般哟，顿时眼睛急得像烫头子样的，别别正正天地眼开。一看，哎呦！慢慢就哥哥五六个洋钿，很深一点五六个上个立身来，抬起头来一看嘛，只看见自家门前立下一个年纪轻轻、登登扬扬的小伙子，一看就晓得富家子弟，心里想感激，哎呦，谢谢。谢谢您这位先生了，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开不了场了，太谢谢您了。你光是逮不唱的，哪一个来听你呀？你也唱呀？哎呦，先生，不瞒您说，我以前呢能唱，后来呀、自个儿不好不争气，抽上了大烟，您听我这条嗓子现在不能唱了。不过不要紧，您甭走，我们这儿有人唱。我有一个侄姑娘，今年只有17岁，长又长得漂亮，哎呦，唱又唱得好。您甭走，您要听唱，您甭走，她马上就来。我瞅瞅，我瞅瞅，是不是来了？哎呦呦！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啊！您瞧，他不是来了吗？喏，就在那里边。记得一只忙着闺女一只在家里一里谁知个方向外高地去一口门、这口地心里勾了一个姑娘，因为我姑娘大几个太阳姑娘里空三个那样子口不清爽，但是正宫一张冷酷我是没清爽。这口地里身上像在一起上开过个几百出尽了母这郎下一双布袜子，一连的抖鼻子，回来门前，手里向拎着两只袋袋，走路的姿势，哎，四个字能够概括，啥个字？袅娜动姿漂亮。只看见各位姑娘越走越近，越走越近，走得近，看得清，反正是戴了一只鼻孔，一看嘛。是啊，反正是中档次黑的楼梯上子打出来的姑娘，总归是貌不惊人，而且俗不可耐。相反，这个姑娘生得啥子漂亮，那口里三脚不用风云衣裳，黑个鼻子，美丽大光，泥石大户，没啥黑当，红白都出，脂粉不上，微微的眉毛，心月相仿。一辆开阔的印堂，眼眉轻抚，视柔汪汪，西用的智人，西巴个脑上，两耳夫妇，冷酷雨阳，这像秋的细哈地上，岗位的底部还有四个字，叫哇能有光，身在缅甸样样是道。面露平定就无披光，就盖一层衣斗，高一层衣衫，浑身如彩，还有名堂，就上一份特水，东一份特胖。虽然粗布衣裳已经盖世无双，上有再棒的人工装潢，可是菩萨在也上当。中国四大美人不能得的地方，就是外国维纳斯、欧吉尔，只能给清理了神韵那个地牢。吼！反正是人没来日，可姑娘倒是内行。各位姑娘的，小猴子会肯办的啦。这个姑娘的唱就非听不可。还啥句话？姑娘不来听客没得，姑娘一旦的听客不知路，到位的卖出来。为啥一个人就是大家三弟二孙，反正是呢身浪向插个上身，等都一样三弟二孙，不等大家知道。太吃人就是给 张张叫忙着是张张上想一个谁脱了子我不买妈过去谁去撇带个外公娘这口几个外公娘这带人秋子里向我更高子擦一擦开更忙着更高子上想一放更背都是我单身里向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心里浪一浪高山没关心今天的生意情况二叔今儿个奶奶怎么样啊 哎呦别提了差点开不了厂 真的 还好后来啊来了一个观众给了我一大把子大概有五六毛呢 真的这听课新的还是老的 从来没见过新的他还没走呢 no 就在那边看见没有那边是马成闺蜜音的 啊、哦、是吗 嘿也是那非教是科技的为公娘不敢直播公娘科技的非教是好不得真要的 少姐给到少男玩龙梯上子呀 那个观众才是肺腑最正 哎呀各位听看能个眼睛能个眼睛能个先生能个大方家 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边浪向个圣山又带着神龙茫茫，那个文林星啊，把你丢脱个啥？你开开口呀！ 凤仙，今儿个唱一段什么呀？ 啊，哟，把阿嫂提醒的不咋子，刚刚自个有点失态哇，不好意思。二叔，那我就唱一段《黛玉悲秋》吧。 哎，好。我说诸位，我们凤喜呢，今儿个伺候大家一段《黛玉悲秋》。那么大伙要问了，这林黛玉为什么不悲春不悲夏要悲秋？嗨，这有个讲究。因为秋天的秋字下边啊加一个心呢、啊、就是忧忧愁愁的愁字，所以一个人呢到了秋天就容易忧忧愁愁的。哎，这个开篇是挺见功底的，唱得好请大家多多捧场，要是唱得不好的话也请大家多多担待着点啊。不行，那我这儿弹起来，你这儿就唱起来吧。 哎，好，二叔，您就弹吧。 好。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 西子我是写得开。今朝苏水平带这个对白虎对上山用了开明大叙办演唱会么西子，说万一西子啦，但是山西人们心中好来 那。 Yeah! 你也讲讲嘛，不讲，玩一个他是一个他，我们俩弄得清爽的。翠屏， 嗯， 究竟什么心思？ 那。 风神必是他来也。 单位不动，再不动是个才女的才了，才是半边家一拿变魔女子。听你讲的是俺们不是白人，别的方寸来做。时而听不懂他，继而听一心后头他，终而听凡事明白他。那么刚刚不懂，那现在懂着呢。哎呀，有道理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彩霞满天，小云飘》盛小云演唱会的实况录音的前半部分，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七仙女厌恶天宫岁月凄凉，乃不顾天规森严，只身奔向人间。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 只见他那里把我拦住，回转身来再把大路走，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是何道理？ 杨杨翠，自古道大路通天，过走过遍，难道是你走的我站都站不得么？ 是啊，哦，大姐，请你行过方便，让我过去。 嗯，日赐请。 请。大姐，你为何转我一棒？ 你见被报国收纳雨伞，心中有死慌里慌张，中了我一棒。 我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吗？ 我撞了他一棒，也未可知。大姐，我们二次再起， 起。 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大哥，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嫁至那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姐呀，嫁至丹阳许多蜜月，我双亡不但一人，是你爹死母。